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正向前走着，唐三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我们已经走了364步，你有没有发觉空气开始变热了？而且这里似乎已经不再安静，周围有声音，虽然很细微且尚在远处，但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我们，小心戒备。 他的精神力竟然如此强大。 此时胡列娜并没有听到唐三所说的声音，至于温度倒是有所感觉。看着前面比自己年纪还要小一些的青年，胡列娜默默地点了点头，双手手腕一翻，各自多出了一柄短剑。唐三并没有召唤出昊天锤，胡列娜隐约看到在唐三双手之中似乎多了些什么东西，在周围的暗红色中闪过一点淡淡的光芒。渐渐的，那细微声也逐渐出现在胡列娜的精神世界里，声音并不强，但是频率却非常快，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这些细微的声音正在朝着他们的方向接近着。 我知道为什么会感觉到热了，我们离下面的血池近了。 啊，这怎么可能？我们前行并没有坡度。 胡列娜有些吃惊地向旁边的深渊看去，她依旧看不到什么。一眼望去，晕眩感顿时袭来，她赶忙定神站好，不敢再看。 先前下面的血池距离我们有1000米左右，而现在这个距离已经拉近到了900米，看来那血池中未必是血液，也有可能是岩浆，随着我们前行温度会继续增加。我猜我们最后的一段路很有可能要进入那血池之中，那也才是地狱路真正难走的一段。 嗯，想来确实如此。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思维却如此缜密。 先不管这些了，还是先应付过眼前的这场危机再说吧。来了。 嗡动的声音越来越大，隐约中唐三凭借紫极魔瞳能够看到一些红色的影子正在飞快地接近。很快他就明白为什么在自己的精神感受中那个声音的频率会那么快了，因为这飞来的生物不是一只两只，而是一群，至少有上千只。离得近了，终于能够看清那飞行的生物是什么，那是一只只血红色的蝙蝠，就像之前地狱杀戮场地面上留下的那只血色纹路的缩小版。每一只蝙蝠的身长大约有1尺左右，但巨大的翅膀展开却超过了1米。此时胡列娜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手中短剑收于胸前。 怎么办？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背对背抗击。 好。 胡列娜身体飞快的一转，已经来到了唐三背后，身体直接靠在唐三背上，他那突出的翘臀正好贴上了唐三，险些令唐三严谨的心神出现裂缝。明显感觉到唐三一个轻微闪避的动作，胡列娜也不禁赫然，略微让开了一点距离。在眼前这种未知的恐怖环境下，胡列娜心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对唐三的依赖感。那些血红色的蝙蝠飞得很快，它们的眼睛是血红色的，发现目标口中发出嘎嘎的叫声，露出尖锐的獠牙。上千只血蝙蝠共同拍打翅膀，带起了一阵腥风，同时吹得唐三和胡列娜身体一阵晃动。唐三动作很快，飞快地解开腰间的绳子，反手一探，经过胡列娜的小腹，再将绳子绕过来，飞快地系在自己腰上。这样一来，两个人的身体就牢牢地捆在了一起，想不紧贴都不行了。但此时两人谁也兴不起一丝奇念，面对越来越近的蝙蝠，心神完全集中。胡列娜知道唐三这是在利用两人身体的共同重量来抵御风力，而且他立刻就感觉到了背后的唐三如同山岳一般站稳身形，再没有半分晃动，因为他已经贴在唐三背后，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站稳，能够将心神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唐三左手中昊天锤已然出现，有了500斤的昊天锤在，再加上两人体重和魂力控制，风力虽强也无法动摇二人分毫。有了唐三解决后顾之忧，胡列娜精神大振，体内积蓄的杀气骤然释放而出，倒映在冰冷短剑上森然闪烁。 深吸口气，他的双眼已经逐渐变成了粉红色，虽然魂技被压制，但却并不影响他释放出自己的武魂。空中那些血蝙蝠就像是有了智慧似的，并没有急于向两人发动进攻，而是在半空中飞快地盘旋一周，将两人围起。此时唐三和胡列娜身体的每个方向都有血蝙蝠准备攻击。唐三手指一捏，一道寒光飘然射出，直奔一只距离最近的血蝙蝠飞去。谁知那血蝙蝠的身体在空中轻微一摆，竟然闪过了唐三弹出的飞针。 蝙蝠不比其他鸟类，它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敏锐地洞察敌人的攻击，那是连精神力也无法影响到的特殊能力。除非速度超过它们反应的极限，否则很难伤到它们。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当它们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你只管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好。 在这种地方，脚下无根，灵活性根本就发挥不出来，面对众多的血蝙蝠更是毫无胜算。从刚才血蝙蝠闪躲唐三攻击的反应速度来看，这种蝙蝠应该是蝙蝠中的一种，不论速度攻击都是上上之选，甚至还有可能拥有剧毒。或许是因为唐三那一枚飞针勾起了血蝙蝠的怒火，下一刻最内侧的数十只蝙蝠已经朝他们骤然冲来。就在这个时候，胡列娜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清凉，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紧接着她就看到了一层淡蓝色的光芒从自己身前飞快扩散开，眨眼间已经蔓延到直径50米的范围之内。而刚才朝着两人扑来的血蝙蝠，原本极尽前扑的身形顿时变得混乱起来，有几只血蝙蝠的身体还撞在了一起。 怎么回事？ 没等胡列娜反应过来，数十道寒光已经从唐三手中飞出，飞针从血蝙蝠的眼睛处灌入脑部，伴随着一连串凄厉的惨叫之声，那率先前扑的几十只血蝙蝠顿时如同陨星般朝着深渊落去。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两个字从胡列娜心底泛起，她几乎脱口而出： 领域。 是的，血蝙蝠的特殊能力并非精神力所能干扰的，但是有一种能力却是他们最为惧怕的，那就是领域。在领域内，他们的特殊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三才能轻而易举地用普通的飞针就将他们击杀。胡列娜的身体略微抖动了一下。 别动。 胡列娜赶忙控制自己的身体，她知道现在不是询问的时候，但以她的智慧一时之间也无法理解唐三所展现的能力。 领域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先不说他不可能是封号斗罗，更不可能有第九魂环来释放领域类技能，在这个地方可是没法施展任何魂技的。那就只有另一种解释，就是天赋领域。他竟然有天赋领域！ 胡列娜突然想起，那种清凉的感觉自己并不是第一次感受到，就在进入地狱路之前，自己险些被杀气所控制时，唐三也是用这种力量来帮助自己恢复清醒。在那股清凉的气流之中，充满了勃勃生机。在眼前这邪恶冰冷的世界里，就像生命之泉给予他滋润。心中的恐惧渐渐消失，唐三始终将那层淡蓝色的光彩控制在以自己为中心直径50米的范围之内，并没有扩散。血蝙蝠又试探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都没有成功。一旦进入那淡蓝色的世界，他们所拥有的特殊能力立刻失去了效果，连控制飞行都变得困难了，更不用说向两人发动攻击。在唐三的飞针面前，没有一只血蝙蝠能够接近两人的身体10米范围之内。表面上看上去，现在唐三显得很轻松，可实际上他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暗器这种东西虽然好，但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攻击距离。再强大的暗器大师，不依靠击破的情况下，攻击距离也是有限的。以唐三现在的能力，他的飞针最大的攻击距离就只有20米，超过了20米就不能具备足够的杀伤力了。飞针本身太轻，唐三又不能将自己的魂力注入到其中，他必须要将血蝙蝠吸引到自己能够攻击的范围内来发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至于大体积攻击距离远一些的暗器，唐三不舍得用。在杀戮之都，他根本就没有补给暗器的地方，就算暗器再多也有用光的时候。尽管唐三在杀戮场已经尽量节省自己的暗器，但是损伤还是有的， 很多情况他无法将暗器收回，尤其是体积小的针类暗器。因此在这条地狱路上，他必须要尽可能地节省自己的暗器，谁知道后面还会遇上什么样的危险。那些血蝙蝠的智慧似乎很高，在接连试探了三次之后，再不肯轻易地靠近唐三的蓝色领域的范围，但是他们也不肯就此离去，依旧围绕在周围，不停地扇动着翅膀，将一股股不稳定的气流吹向二人。唐三宁愿他们向自己直接发动攻击，这种不断的骚扰反而更令两人头疼。他试探着将蓝色领域收回了一些来吸引血蝙蝠，但是那些蝙蝠却极为聪明，只要蓝色光芒还在，他们就不肯上前。之前的数次冲击虽然令他们损失不小，但整体庞大的数量还在。唐三和胡列娜都知道，一旦被血蝙蝠咬中，就一定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些蝙蝠真可恶。 你不要动，保持身体稳定，护住你自己那个方向。既然他们不攻击，我们就继续前进。 一边说着，唐三后背微微弓起，将胡列娜的身体顶离地面，开始大步地向前走去。这一次他不是在保持匀速，而是速度极快地前行，身上的蓝色领域缩小到十米左右的范围，整个人在那只有半尺宽的地面上不断地加速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